行。 那首曲子叫做灿烂，而在这一首呢又听到了皮亚佐拉的 Tango。 其实我每次安排音乐也都有着起承转合，而音乐有代表我说的故事，就像刚才那首曲子叫做灿烂，什么意思啊？就像是一个轮回啊，树发芽妖娆灿烂，直到落叶归根，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啊。 six。 刚才我说了，每段音乐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之所以放两段探戈，也是因为探戈音乐有着极其浓重的那种生命力，就像春天的发芽的种子开始爆发着这样的生命力，是灿烂的，也是爆发一样的生命力。另外一种呢，探戈这个词勾勒出魔幻般的迷人印象，有灯火朦胧的舞场，空气中弥漫的烟雾，还有放逐于节奏的爱和梦想，不太强烈的那种激情，很适合在今天来听。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没有太过张力，而有那种畅意流畅的感觉，这是马友友的另外一张专辑。此时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专辑中的一首曲子，叫做金童皮肤的传奇。这样的日子也适合梦与怀想当中，包括下面这一首拉赫曼诺夫拉三。 听到的是拉赫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拉三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演奏的作品，是名副其实的。我们刚才也感受到这个难度。如果你看过电影《闪光的时候，闪亮的风采》，那第三协奏曲始终围绕着主人公大卫·洛夫高特他的这个音乐的情节来说，可以说拉三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实际上拉赫曼尼诺夫本人呢，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家，这首作品是作为他在纽约首演的时候来创作的。他也把自己的这首协奏曲称为大象之作，而钢琴演奏就是他自己。其实每次我听拉赫曼尼诺夫，无论是他的钢琴曲还是其他作品，总是对于他的这种和声色彩所感动。因为他的色彩与法国的拉威尔德彪西的色彩不同，也有自己的充满世界的未知的幻想。好了，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我们一会儿见。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为你带来这首歌 All By Myself， 这是 Eric Carmen 在1975年创作的，而且这首作品是根据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一部分的和声改编的。你看，你还听得出拉赫曼尼诺夫原作当中的味道吗？这里是古典也流行。 When I was young, I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Those days are gone.Those days are gone.

而这段音乐也让我想到了四季轮回，就像一粒种子，它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舒舒缓缓地延展着。美丽人生给人一种暖洋洋的归宿感，这样的音乐也酿成了这部甜蜜时光和轮回的温情。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此时的你是坐在温暖的光影中，凝望着窗外的尘烟迎面扑来的风景吗？来听着古典也流行，同时感受着春天，默念着春意，还有着春情，一如既往的眷恋，一如既往的热爱，一如既往的不厌其烦，一如既往的满心欢喜吗？中，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蔓延开来， 刚才那一首叫做《巴西舞曲》，我在音乐会里也看到一班的朋友梦鱼拍来了一张收音机的照片，真的很感慨。我有一部这样的收音机，一模一样。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不知道这部收音机会成为古董吗？梦鱼写得也很感动，与他相伴十年了，听古典也流行。来听这段《大洋舞曲》。 典流行。 这首圆舞曲是波兰作曲家沃伊杰和齐拉尔他的作品，同样是波兰作曲家，我觉得这首曲子也让我想起了俄罗斯作曲家肖塔科维奇他的那首爵士组曲当中的圆舞曲，有相同的风格，都有国家的这个音乐的色彩，他所经历的历史经历的变革，他的音乐的感觉。这位波兰作曲家沃伊杰赫基拉尔，他的音乐创作的很多的电影音乐我都很喜欢，包括像国王与小鸟啊等等，惊情四百年呀，这音乐就像一场花开如诗如画，也像一场错觉如梦如幻。觉得我像一位筑梦师，用音乐的色彩为你搭建一幅画、一部建筑、一种不同的景象，是吗？我是吗？这首来自波萨诺瓦《零与八》。是筑梦师，用美好的音乐和如诗的语言为我们造梦。铮铮说，在这些美妙的音符中，在声音里慢慢走来。德群荣二有点惨，说修了半天电脑终于来了，要不您没有收音机的话用手机听听。说今天节目的倒数第二首曲子我们都选用轻松的感觉，这首是疯狂的旋律，小爵士钢片琴架子鼓这样的音乐构成了轻松感。 的爵士变调，这样的节奏一直向前走着，不像有些 smooth jazz 那样的放松，还是有一种稍有一点的紧张感，很适合此时，对吗？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为你带来有一点仪式感的这首曲子，叫做《小鼓手》。虽然这首作品其实应该是在12月底来听的，但是我觉得今天依然来听也是很有意思的，具有那种仪式感。来听 Phoenix 来自他们的演唱。组合 Phoenix， 一首阿卡贝拉小鼓手，音乐中向你走来，是花开，是诗，是画，是梦，是幻，在这样的一望无际的音乐当中蔓延开来。小鼓手，古典流行，我是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节目，我愿和你明天再见。